了，水干时云作铺，铺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奔波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未有，爱你恨你问君知否，似大江一帆不收，转千弯转千山，亦未平复始终争斗，又有喜又有愁，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，仍愿翻百千路，在我心中呼救。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，仍愿翻百千路，在我心中起步够，仍愿翻百千路，在我心中起步够。